第37集，那边一直没有回复，李永波也上了车，没机会看手机。等他费了大劲把赵斌扔到他家里的沙发上，又一次听到赵斌喊这个罗明瑶的名字，他才想起拿出手机看自己刺探的八卦。手机上那份密科熟人的头像边上有一个红色标志，显示着有一条未读消息，他打开来看。 罗明瑶是我们科今年新来的研究生，周鸿斌老师的学生，是个男生，女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。 赵斌第二天被闹铃叫醒时，还残留明显的宿醉反应，脑袋又昏又重的去上班了。因为状态太差，他没有看见李永波在他桌上留下的便签，告诉他中午吃饭时间会来找他，因此中午看到李永波到急诊休息室，他吃了一惊。 怎么了？ 赵斌笑着说， 难道主治的事情还有新的转机？ 李永波来的时候就臭着脸，现在更加没有好脸色。 你们中午休息多久？ 按理我今天中午没有休，最近进修生都回去了，人手紧，有事这会儿边吃边说吧，我也懒得跑你们医务科。 李永波气得只想给他一耳光，他昨天晚上担心了一夜，今天中午又为了他的事情专程从医务科跑过来，结果赵斌还是以前一样不变的臭脾气。 晚上吃饭我来找你。 李永波气愤地丢下话就走了，赵斌一脸莫名其妙。下午的工作倒是顺利，中间急诊外科的医生带了个病人进来找他看看。 一天见鼻子摔伤了。 病人鼻子上贴着干净的纱布胶带，外科医生带着他进来说， 昨天来的，今天过来换药，告诉我说他觉得嘴巴张不开了。 嘴巴张不开先干口腔科呀，是不是外伤的问题啊？下颌关节摔伤了。 赵斌站起来看病人，病人的下颌是还能张开的，就是觉得很费劲，和以前感觉完全不一样。 口腔科看了，口腔科给他做了检查，说没问题，没有下颌关节的问题。 那拍个片子。 赵斌提议。 不是，你怎么想来内科看呢？ 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？他今天来说张口困难的时候，我想过会不会当时摔下去是肌张力的问题，比如是不是发癫痫。 摔伤是因为发癫痫是有可能的。 赵斌说着转头去问病人， 你这样觉得张嘴费劲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？ 昨天晚上吃着吃着就觉得张不开嘴了，筷子上东西多一点都进不去。 今天还是这样？刚才看你张嘴还是能完全张开的吗？ 赵斌继续问，一边检查病人四肢肌张力。 今天还是费劲，感觉就很沉，刚才你让我张开嘴我是费了很大的劲儿的。 赵斌这才有点严肃了脸色。 破伤风的针你打了吗？ 打了的，当时我还想的是这么表浅的伤口一般不用打，但是我还是讲了风险，他应该是懂一点，说还是打比较安全。 这个问题就怕是破伤风，现在张口好像也没有受限，我刚才摸觉得肌肉张力也不是很高，要么就是请感染科的会诊，要么就观察一下，如果症状加重那肯定就是这个问题了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外科医生说。两个医生和病人商量过后，决定给病人办理留观，请感染科会诊。感染科的位置不在医院新楼这几栋，过来需要一会儿时间。等待的过程中，病人又来了一次，告诉医生觉得手也僵硬了。赵斌再次帮他检查了一下四肢肌张力，上肢确实有肌张力的增高，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变得严重了。等感染科的医生来看过以后，病人就确诊是破伤风，直接转感染科治疗了。病人是稍微了解一点医学的，听说自己确诊破伤风，在急诊观察室失控地哭了起来。 我就是鼻子擦破了点皮，破伤风针我也打了，为什么还是糟了？ 大男人是再也承受不住压力了，被这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。他在床上痛苦地垂着头哭泣，因为已经出现肌张力增高，张口受限，他的声音也有些含糊，显得更加压抑。 我那天急匆匆地跑去公司，因为老板给我打电话让我十分钟内赶回去，项目出了问题，我跑太急了，摔了一跤，当山流血，拿卫生纸垫了一下，就去公司处理事情，后来还被老板给骂了，说我见客户的时候形象不好。今天说我自己出了这样的问题，老板说，我如果明天不能按时上班复工，就考虑把我的职位让出来给其他适合的同事。我做错什么了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我这么难，我在公司拼了三年，就落得如此下场。 急诊观察室里，医生和护士相互对望，没有人知道该怎样安慰他。所有的安慰在一个被崩溃的人面前都那么苍白。你可能用10000个理由为自己的未来建立起乐观自信，在这样普通的一天就被一个不普通的诊断击溃。有很多普通人在急诊科短短的几个小时就发生了命运的改变。此时此刻，所有人都只能任他发泄着哭泣。哭泣声慢慢停了，男人疲惫地躺在床上，两眼无神看着天花板。 对不起。 他最后给病房里的人说，护士给他倒了一杯热水，告诉他 没事儿。 安抚地拍拍他的肩膀说， 在急诊等待转科的期间，有任何事都可以找我们医生护士帮忙。 下班后，赵斌联系了李永波，一起找了个地方吃饭。李永波要了一个雅间，进去点了几个菜，喝水不说话。赵斌看他脸色不好，又不知道什么事他这么着急找自己单独谈，好声好气地说， 李哥，我错了，我确实没注意到你留的条子，现在通讯这么发达，发个短信不好吗？ 李永波抬起头来看他， 你错了，不过不是这个问题，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来。 啊， 赵斌赶紧说， 对，我没说谢，是你送我回来的，我今天该请你吃一顿。 李永波一个手势打断他， 你没心没肺的大学我们都知道了，没人计较这个，你知道昨天晚上我送你回来你喝醉了酒说的什么话吗？ 赵斌心里一凉，知道出了事儿，他也拿起水杯喝了一口，缓缓地说， 我说了什么？ 罗明瑶。 李永波冷冰冰地说。赵斌不说话了，低头看手里的水杯。 我今天上午一早就去科教科查，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他转急诊科的时候，你是他的代教老师。 李永波拍了拍桌子， 你现在跟他断干净了没有？ 赵斌被这一句断干净刺得心里一痛，语气有些冷漠地说， 早就分了，3月份到现在没有见过面。 3月份到现在，哼！ 李永波气得笑了。 你去年3月带的学生，今年3月才断了。我告诉你，院内考评现在是科室内匿名打分，评主治、评先进都要看的。如果你科室里面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，给你医德医风那里打一个生活作风有问题，那你以后前途全都断了。不知道的只是说你和学生有男女问题，再知道多一点的在医院里说你是同性恋。你知道老的几个到底开明不开明啊？我是亲耳听到一个感染科的副院长说同性恋传播艾滋病，败坏社会风气，你以后还想在医院继续干吗？进一步说，还有你那学生呢，他的导师会不会听到什么风声，以后他又是想留院呢？ 你说的我都是我想过的，否则不说了，你放心，我断得很干净。 亲口说出这句话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。